去，哎，我这就去。薛大爷，你瞧这绣的，牛不牛，马不马的，这叫什么呀？ 这是麒麟瑞雪，吉祥之物啊！ 再吉祥，小姐不中意，你拿去换去吧。 向着三寨路市区一换道，换到何处去换呐？ 得了，薛大爷，您那就再辛苦辛苦吧。 啊，难辞人也。换了几个，拒不成小姐心愿，三番五次总不成心，故而落泪。 原来如此，随我进来。 哦，是是。 老夫人来了。 无价之宝 ，no no no， 为娘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品闺女的，今儿个我要开开眼。 哎呀天哪，像我赵鲁汉人虽贫穷，志气不穷，如今竟被他耻笑，真真的气煞人也。 哟，还有人呐！ 做什么？ 我说你们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 你这是怎样讲话？ 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啊，让我呀，乐得连小嘴都合不上了。 她是我的女儿，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你还别横，到了婆家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呐。哭得真讨厌，讨厌，讨厌！小姐，她又哭了。 今日为谁看风中日高，风雨冷，为谁多着冷高高？我不去出浪潮，风寒雨冷，我不是狂风，大的面风向北向。 天晴各自散去，管他哭不哭呢。 你管他则甚啊！你管他则甚？ 你呀、啊，跟人小，你变狗毛。小姐，他不告诉我。 Oh, my God.

Thank you.

我没破你老不成那计，黄月娇写我仙儿在梁下里勾引转脸来，马刘彪你打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回旁人留不到在两前当凌晨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报恩暗自证我家是无端丧命爱本心情呀情啊报报名声送你金文逃脱的阴谋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方大胆狂啊不学去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